第35集，霍昭林只在国内待了一天，去医院看了一趟昏迷不醒的霍龙亨，就又回了国外去。这一次秦城送他离开，总算没再丢脸哭出来。这一去就是半年，霍龙亨成了植物人，一直没醒。霍昭前全面接管了霍家的公司，霍昭林被完全遗忘在国外，而秦称正在努力完成着手头的工作，他负责的项目已经到了收官阶段，再有最多一个月，他就能去欧洲和霍昭林团聚。这期间，秦称去过一趟霍家大宅，还碰上了许久未见的霍昭仁。秦称是去帮霍昭林收拾留在大宅里的最后一点行李，而霍昭仁却是和霍昭杰一起去接三姨太离开。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和霍昭前谈家产分配的问题。秦称觉得这一家子人实在奇葩得很，霍老头还没真的死呢，一个两个就开始张口遗产闭口后事的，是当真巴不得他们亲爹赶紧一命呜呼。结果可想而知，霍昭前如今已经掌控了霍家大权，除了霍龙亭，其他那些个叔叔姑姑哪个不为他马首是瞻。三姨太他都强硬赶出了家门，还会在乎这两个早就被霍龙亨厌弃了的兄弟？已经知道自己被骗了的霍昭杰叫嚣着要揭穿霍昭前的真面目，然而事实上他也只能在嘴上嚷嚷几声而已。且不说他没有任何证据，霍老头也根本没机会听他终于大彻大悟悔不当初阐述事情原委。而霍昭仁从头至尾冷眼旁观，只有在见到秦称时脸上才有了一丝表情的变化。秦称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当时霍昭仁看向自己的那个眼神，怨毒阴鸷，就像被吐着信子的毒蛇给盯上了，让人不自觉的头皮发麻。他一贯天不怕地不怕，但在那一瞬间却莫名有了种十分不舒服如鲠在喉的感觉。但是过后秦称并没把这事放心里去，即使荷兰提醒过他霍昭仁想找他麻烦，他最多只能提防着些，难道真要怕到从此不出家门，或者出门就带十个八个的保镖？那才真是莫名其妙了。那天在公司开完这个月的最后一次项目调度会，因为进展顺利，秦称的心情大好。下班之后接到王少杰他们的电话，说晚上打算出车，问他去不去，他难得的没有拒绝。西北城郊外的赛车活动秦称已经很久没有参加了，少了秦称那十几辆酷炫的顶级跑车，去玩的公子哥们都觉得不过瘾，这次好不容易把他给撺掇了来，这帮子平日里游手好闲的纨绔们几乎都到齐了。秦称把去年过生日时他哥送的一辆黑色帕加尼开了过去，这车前段时间被他送进改装厂里去换了内饰，前几天才刚拿回来，他一出现就有人开始吹口哨，当然都是冲着他的车子去的。依旧是那句话，这帮公子哥们都有钱，但有钱到秦称这样的程度，几千万的车子随便买的就只有他一个。秦称跳下车，他身上还穿着西装，没来得及换。刚才还在吹口哨的众人见他这副装扮，又开始齐声嘘他。 称少打算穿这样出车呀？ 穿这样怎么了？照样赢你们。 嚯！ 让秦称颇为意外的是，他在人群中还看到许久不见的徐子华。上一次这孙子被他带人揍成猪头后，很是安分了一段时间，也不敢再找他麻烦，见了他都得绕着走，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了。徐子华叫苦连连，暗叹倒霉，他哪里知道秦称这瘟神也会来啊，否则他绝对不会来凑这个热闹。他是真怕了秦称了，也终于有了自知之明，论魂不吝他比不过秦称，论家里人的护短偏爱程度他比秦称更是差得远了。秦称惹得起麻烦，他却是怎么都不敢再惹了。但是他不想招惹秦称，却偏偏有人想看他的笑话。 徐少以前不是说迟早和程少比一场吗？今天不正好有机会上啊。 知道他们之间恩怨的一众人看热闹不嫌事大，纷纷开始鼓劲叫好。秦琛的眸色沉了沉，看着一副担惊受怕噤若寒蝉样的徐子华有些好笑。他哪里会想到当初嚣张不可一世的徐子华只是被他这么教训一顿就当真怕了他。早知这样，他就该早点动手。这种人不让他受点皮肉之苦，他还不清楚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比不比一场，秦琛无所谓。听着众人起哄，他斜倚在车边，懒洋洋地问缩在人堆里的徐子华： 我无所谓啊，你敢吗？ 上啊， 上 上， 干嘛呢？上。 徐子华被人推出来，犹豫不决。他虽然确实怕了秦琛，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临阵脱逃，以后他就真的没脸出来见人了。今天哪怕比输了，也好过上都不敢上。看着近在眼前的秦琛的跑车，他不免有些艳羡。事实上，他最嫉妒秦琛的地方，就是他有一个随时可以不眨眼睛给他刷卡买单的兄长。 比也可以，不过你这车的性能比大家的都好，有点太占便宜了吧。 徐子华的声音有些虚，就怕秦二少爷一个不高兴又把他摁地上胖揍一顿。秦琛挑眉笑了笑： 你什么意思？ 我们换车吧。啊，我开你的车，你开我的车，要是这样你都能赢我，我就心服口服，好吧。 徐子华干脆豁出去了，他爷爷和他爹都看不上他，不可能买这样的车给他挥霍，如今有机会开秦琛的过把手瘾也是好的。 你小子算盘打得挺响啊，还想开程少的车？ 哎，就是啊， 你还想开程少的车？要不要脸你啊？ 不配啊！ 看这小子不顺眼的王少杰几人都在翻白眼，秦琛却不怎么在意。 行啊，那就换呗。 徐子华这龟孙子就是个彻彻底底的草包，他什么水平，秦琛心里清楚得很，换了车他一样能赢。把车钥匙扔给徐子华，秦琛走到一边去上了他的车。徐子华的车其实也不差，也是辆上千万的劳斯莱斯幻影，是徐子华的所有车子里最好的一辆。这车秦琛自己也有，开起来没有任何不适。为了让徐子华那家伙输得更服气一些，他还主动提出了让徐子华排前面先出发。徐子华没有拒绝，从摸到秦琛的车子起，他就很是兴奋，甚至有些后悔，早知道以前就不与秦琛作对了，和王少杰那些人一样跟着他混，要借他的车子开开，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情。秦琛并不知道，徐子华已经在思量着要做他的小弟，从容地系好安全带。枪响之后，一脚踩下油门，在马达轰鸣声中猛冲出去。徐子华在他面前一路狂飙，秦琛没有急着超车。这段山路他开过很多次，很清楚弯道在哪个地方，哪里的弯道是超车最方便的。徐子华这么不得章法的使劲踩油门往前冲啊，完全就是外行人的表现，要赢这小子是分分钟的事情。他也一点不担心徐子华会把他的车子给磕了碰了，徐子华没钱赔，但他老子有的是钱，到时候账单寄过去，徐家还能赖账吗？起初秦琛还有空想这些有的没的，但是很快他便发现事情有些不太对劲。再有不到200米就是一个大角度的弯道，他前面的徐子华却似乎完全没有减速的意思，车速依旧快的几乎要飞起来，车身不稳开始左右摇摆，到后面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甚至在山道上走起了 S 型。随着砰的一声巨响，徐子华的一侧车头猛地撞向山石，秦琛在后面不停按喇叭，他的车依旧没有停下来，速度不变地跌跌撞撞往前冲。最后几十米，秦琛已经靠边停了车，疯狂按喇叭试图阻止徐子华，却无济于事。最后他眼睁睁地看着前面那辆黑色的帕加尼直直冲出山道，就这么掉下了悬崖。秦琛震惊的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后面的车子陆续追上来， 车子里的人都看到了刚才那一幕，面面相觑，所有人都吓傻了。冷风从车窗外灌进，秦称还搭在方向盘上的双手不自觉地微微颤抖，全身冰凉。那是他的车，如果徐子华不是想自杀，或者是突然犯了病，那就是车出了问题。要是刚才在车上的人是他，那现在掉下山崖去的人也会是他。